冠做道人。慈禧太后正愁没办法，一看他自己奏请出宫，那自然是即刻准奏了。李莲英的权势威风本就炙手可热，做了内廷总管，爬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宝座，更是踌躇满志，鼻孔朝天了。可谁料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曾经给他送过贺词的御史朱一新却又上了一道奏折。唐朝宦官建军之祸，前明朝镇守太监之非，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李莲英在天津阅兵，北京市的京城沸沸扬扬，谁想一回来竟然又当上内廷大总管，此举怎能不引起朝野志士人人的重视呢？一时间议论纷纷，人们莫不担心慈禧太后会走唐朝明朝的覆辙，开太监监军之力。御史朱一新耳濡目染，更是忧心忡忡。恰好山东、山西、四川、福建等省相继发生水灾，于是决定冒生命之险上书慈禧太后。此时朱夫人忧心地说： 老爷，此举万万不可呀，上次惹的祸难道还不够大吗？ 朱一新坐在桌前，两眼凝视着桌上那微弱的烛光，沉思了许久，这才开口说： 夫人，你的心思我懂，但此事干系甚大，我不能熟视无睹。 你也略读诗书，那唐代宦官监军所造成的祸患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难道忍心看着我大清社稷就这样葬送在一个奴才手里吗？ 老爷，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？ 防患于未然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后悔都来不及。 我懂这些，只是我心里…… 说到这里啊，朱夫人禁不住泪流满面。 哎，夫人不要难过了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不后悔，到时候你带着云儿回老家，不要因而伤心。 老爷，朝中那么多王公大臣都没有人说话，为什么偏偏您一定要这样做呢？ 朝政如此，实在是让人痛心呐。我身为言官，就当恪尽职守，怎能与他人相比？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 望着那满眼的泪水默默离去的妻子，朱一新再也控制不住，泪水如泉涌般流了出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朱一新便拜别妻儿，毅然进宫而来。慈禧太后用过早膳，正在那摆弄着她那些香气扑鼻的花，听得朱一新进宫求见，她的脸顿时便拉了老长。朱御史啊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 臣有书上呈。 既有折子上呈，何不经过军机处呢？以后啊，记着点儿。莲英，递上来。折子已经被泪水弄得褶皱不平，但这丝毫没有引起慈禧太后的同情重视，相反，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。慈禧太后把奏折看完，这脸色变得更为难看。奏折中都是指责李莲英，这打狗还得先看主人呢，你也不看看 他是谁的奴才，竟然敢如此放肆。慈禧太后不由得勃然大怒，朱御史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言官，竟敢如此放肆？臣斗胆也不敢。不敢？我看你的胆子啊够大的。说，这苦衷二字指的是什么？ 臣的意思是……没等他话说完，慈禧太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口了。 我朝廷有礼禁之侵犯，宫廷太监奔送往来，这也属于常有之事，这些你不知道吗？此次淳王爷巡阅阳面，这非同寻常，特派联姻随行服侍，又有何错呢？ 臣知此乃太后注重体恤之意，臣所谓苦衷也是指的是如此。但这李莲英素来依仗太后恩宠，为所欲为，此举实乃助其气焉。臣恐怕唐代宦官建军复建于我朝，因此奏请太后不得不加以提防。 说完，朱一心用眼瞅了瞅李莲英，只见李莲英两眼正冒着火，恶狠狠地盯着自己，心中不由得一阵喜悦。原来你也有急的时候，我气死你。这莲英沿途小心伺候，与府中随往的太监并没有区别，怎么又谈得上重蹈唐朝监军之祸呢？ 虽然目前没有，但是不得不加以提防。 这御史奏事也需要有些根据，岂能说风就是雨？朱御史啊，我听说莲英成亲的时候你还送了贺词，难道还不解气？莫不成要公报私仇吗？ 听了这话，可把朱一心给气坏了，但又不敢多说什么，只好说道：太后误解臣的意思了。臣 你还怎样？不要忘了，这大清朝是我做主，不是你。退下去。 朱一心默默地退了下去，可把这个李莲英给恨得呀咬牙切齿，心想咱家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先找上咱家了。那好，就让你知道一下咱家的厉害。 老佛爷，这朱御史也太大胆了，奴才替老佛爷您做事，他也敢说三道四，依奴才看不如让他去吧。 看着他那样子，慈禧太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哎呦，你急什么急呀？别忘了他是言官，不是轻易就能杀得了的，弄不好啊又会惹出大麻烦来。 言官言官，难道言官就杀不了？ 言官不是不能杀，但是杀言官乃是亡国之相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慈禧太后怎肯做这种傻事，平白为自己添许多麻烦呢？当下说：小李子放心吧，这事啊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，不会亏着你。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，慈禧太后就降旨，将督察院左都御史朱一心革职回籍，永不启用。杀一儆百，杀鸡给猴看，这点道理谁能不懂？一直一下，朝野上下再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。慈禧太后此举无疑给李莲英干预朝政、玩弄权术开了方便之门。从此呢，李莲英更是鼻孔朝天把持朝政，为所欲为，私卖官爵、中饱私囊，朝中大员、外省督抚为报其高官厚禄，无不仰仗着李莲英，以至于无论是亲王、国公这类贵族，还是大学士、军机大臣这类高官，处理政事总要看看他的脸色才可以。 权势之大，与明朝末年的魏忠贤相比，没有多少区别，被人称之为九千岁。大凡宫中的人一般都知道，清朝自入关以后，对两种动物最为尊重，一是耕牛，宫中一概不准吃牛肉。但是以前太监宫女们多是有令不遵，私下里偷吃牛肉，再加上皇上也馋牛肉，因此呢，只好马马虎虎。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来，她为了显示自己恪守祖制，善于体察民情，规定凡发现有偷吃牛肉者，立刻毙杖。还有一种就是狗，据说是因为他们的老祖宗摄政王多尔衮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有一次中了敌军的埋伏，所带军队伤亡殆尽，而自己也是性命难保，危急之中潜藏在一堆茅草里，谁曾想茅草被敌兵点火烧着了，由于敌兵没有撤退，他不敢出来，眼看就要被活活烧死在里面。他的一只爱犬跑到河边，把毛炸开，沾了一身水，跑回草堆里，抖出身上的水，就这样来回奔跑多次，最后终于使得多尔衮死里逃生，活了下来。但是那狗却累死了。从此以后，皇宫大内便把狗敬若神灵，不准打杀。由于有了这一层缘故，慈禧太后对狗也是非常的喜欢，宫中养狗非常多。慈禧太后最喜欢其中两条狗，一条是属于斯克埃的猎犬种，取名叫小墨猴。这条狗啊，非常伶俐，而且呢非常的听话于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让他死，他呢就假装死，如果得不到慈禧太后的命令，其他人怎么指挥他都不动丝毫。而另一条狗则为北京种，取名叫呆儿。这条狗金丝之毛非常的光亮，一见慈禧太后便摇头摆尾，因为灵力不如之前的猎犬，因而呢称其为呆儿。而宫中的犬舍大如阁楼，以白石为地板，建筑很是讲究。话说前几天，慈禧太后那只心爱的小墨猴忽然就不吃饭了，这可把慈禧太后急得呀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情急之下马上找来御医。可是那御医啊，只会给人看病，哪会给狗看病呢？他又不敢多说，只好开一些补药了事。而昨天一大早，那条狗啊却一命呜呼了，这把慈禧太后给伤心的要死啊！一气之下，将那些犬奴御医统统重责一顿，这气儿是消了不少。可是狗不能复生啊，因此啊，他一直闷闷不乐。就连一向备受宠爱的李莲英，也不得不更加谨慎小心，唯恐惹祸上身。这一天正午，李莲英小心服侍慈禧太后歇了觉，便垂头丧气回到自己房子里，躺在床上抽起了长寿膏，就是鸦片。而就在飘飘欲仙的时候，门啪一声打开了，只见李三顺急匆匆跑进来。慈禧太后虽然平日里偶尔也抽几口长寿膏，但是对宫里的太监们要求非常严，一旦发现有偷偷的抽几口长寿膏，那责罚非常的重。李莲英这会儿啊正飘飘欲仙，突然门开了，以为是慈禧太后来了，急忙将烟具塞进被子，转身正要下床请安，却发现原来是李三顺，不由得怒从心生，张口骂道：“你小子是死了娘啊，还懂不懂规矩？” 师父，狗狗狗狗！ 李三顺也顾不了那么多。李莲英本就大为恼火，一听李三顺喊师父狗，不由得暴跳如雷， 给你小子跟麦杆你居然当拐杖使了，急不上前伸手就是四个耳光，顿时将那李三顺打的这脸像桃子一样肿，嘴角呢都流出了血。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敢骂老子？ 师父，徒儿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骂您老人家，徒儿说看到了狗。 李三顺双手捂着脸委屈地说着，狗又有什么呀，值得你这般大惊小怪。 徒儿刚才看到那条狗长得挺机灵，老佛爷那条小木猴不是死了吗，徒儿想不如 啊。李玲这会儿终于明白了，不等李三顺话说完便急不可耐地说，三顺啊，师父刚才情急失手，别放在心上，待会儿去取200两银子好好调制一下，快说说那狗怎么样。四个耳光换来200两银子，值。李三顺也不觉得脸疼了， 师父，那是条哈巴狗，长得不仅好看而且通人性，听说昨天魏师父钱包丢了，就是那狗给找回来的。 哪个魏师父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 就是魏宝华呀。 什么？是他？一听魏宝华，李莲英的眉头就皱起来。 师父您别为难，徒儿去趟不就行了吗？ 好，你去试试，可别说出我来啊。这魏宝华又叫魏德，大城县大祥村人，说起来与李莲英李三顺啊还是同乡。他比李莲英早入宫几年，但是平时呢两人没有过密的交往，他性格直率，脾气暴躁，不善于阿谀奉承，只因为在宫中奔走几十年，勤快谨慎，这才被提为四品花翎顶戴，做了首领太监。人们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那么李莲英为啥一听到魏宝华的名字就犯难呢？那还是在光绪初年，大城县闹水灾，颗粒不收。魏宝华有个本家侄子，从大城县逃到北京投奔他，想当太监。托情送礼，总算如愿以偿。这孩子长得五官端正，聪明伶俐，没有大名，所以大伙呢都叫他宝。因为进宫的时间短，没有经过训练，不懂宫中的规矩礼节。进宫不久啊，这宝就得了病，腹泻发高烧。魏宝华当时呢只是一个看门的太监，哪有那么多钱给侄子治病啊，迫于无奈就去找乐寿堂，找李莲英，想求他找人治一治。当时宝儿入宫，魏宝华曾想找李莲英，但是却送不起礼，因此也就没找他。哪曾想啊，李莲英是小心眼儿，对此事耿耿于怀，心想你托情送礼为啥不找我，这不是瞧不起我吗？这时见魏宝华来求他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可是还假惺惺的去瞧了瞧，果然宝啊病得不轻，心想你们既然不会孝敬我，我也不会叫你们好受。回到乐寿堂，李莲英便跟慈禧太后说， 新史宫的一名叫宝儿的太监又懒又馋，整日里装病，实在是白吃饭。 慈禧太后一听便愤怒起来，令两个太监将宝儿押来，杖刑80。一个10多岁的孩子哪里受得了这些，结果呀经过一顿乱打，七窍流血，惨死于非命。魏宝华知道以后痛苦万分，当下就去找李莲英，可是李莲英死活不认账，一切责任都往慈禧太后的头上推。魏宝华一个小小的看门太监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把苦往肚子里咽。事后得知啊是李莲英从中搞的鬼，但是口说无凭，没抓住把柄，李莲英岂会认账？这狗浑身褐黄的颜色， 毛茸茸的细毛，一双充满灵气的眼睛端正地镶嵌在雪白的嘴巴上方，矫健的四条腿显得匀称有力。更难得呀，这狗非常的通人性，每天寸步不离魏宝华，拍下了他不少寂寞无聊的时光，这也成了他的心肝宝贝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